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这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最近由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和他的夫人翁帆共同编著的一本科学随笔《晨曦集》出版发行。这本《晨曦集》收录了杨振宁先生近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章。如果您对物理学感兴趣，那么书中关于加速器、高能物理等热点问题的专论一定不能错过。而如果您是和我一样对物理一窍不通的话，那书中关于杨振宁先生的人生经历，还有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等内容，也都是不可多得的资料。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借着这本《晨曦集》的出版，和大家聊聊杨振宁这位科学大师的人生经历。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说起来，今年3月份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去世的时候，不少记者却在第一时间去翻阅了杨振宁先生的信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都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大家好像也总想知道他俩究竟谁更厉害一点。这一查不要紧，有人发现了，单论科学研究领域的话，霍金的牛更多的在于他的科普工作，研究成果方面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有开创性。而杨振宁就不一样了，他可是被称作在世的最伟大的物理学家。要说到杨振宁在物理学领域的成就，我就随便念几个名词给大家听听哈。比如说玻色子多体问题，超导体磁通量子化的理论解释，怎么样？是不是根本听不懂？说实话，念起来都有点拗口。所以对于非物理学专业的朋友们来说呢，咱们还是了解一下杨振宁先生的求学和成长经历，感受一下牛人是怎么成为牛人的。1922年，杨振宁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他还没满周岁的时候，父亲杨武之先生就考取了美国公费留学，去了著名的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整整6年，他一直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甚至不认识父亲。6年过去了，父亲博士毕业回国，受聘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母亲带着全家人从合肥老家出发，风尘仆仆地赶往厦门和父亲团聚。后来父亲受聘于清华大学，一家人又去了北平。杨振宁的少年时代在清华园生活了8年。他曾多次谈到清华园的8年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而烽火的岁月里，父亲带着一家人到了昆明，杨振宁也是在那里进入了西南联大，一读就是6年。1938年，杨家七口人在昆明城西北角租下一套房子住下。杨振宁先进入了昆华中学念高二。那个时候，辗转流离而来的中学生非常之多。教育部就在那一年夏天公布了一项措施，所有学生不需要文凭，可以凭同等学历报考大学。所以，杨振宁在念完高二以后，就参加了统一招生考试。他在20000多名考生中以第二名的成绩考进了西南联大，而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自己的学号联580。报考西南联大的时候，因为对化学很感兴趣，杨振宁先是报考了化学系， 后来却发现物理更合他的口味，才转到了物理系。1938年到1942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念了四年大学。他后来回忆到，那个时候联大的教室是铁皮屋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以后满是泥坑，一些教室和图书馆窗户没有玻璃，风吹的时候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不过相对于如此贫瘠的物质条件，西南联大却有着最优秀的一流师资，而杨振宁正是这个教育奇迹的受益者。这个年代的杨振宁已经不像在北京清华园时说自己将来要得诺贝尔奖那样，被父亲杨武之认为是一种童言童语了。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杨振宁已经有了天才的名号，不少人都觉得他将来一定大有成就。父亲也认为杨振宁是90分以上的学生，确实可能得到诺贝尔奖。杨振宁对自己也很有自信心，他1942年物理系毕业以后又考进了研究院，和黄坤、张守廉两位同学成了西南联大有名的三剑客。大学校园里没有供应饮用水的设备，三个同学就养成了个习惯，每天晚饭后都会到大学附近的茶馆里喝上一两个小时的茶，他们讨论和争辩一切的一切，从古代历史到当代政治，从大型宏观的文化模式到最近看到的电影，这些在茶馆里喝茶的时间让他们三个人真正认识了彼此。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获得硕士学位，同年清华公费留美计划发榜，杨振宁榜上有名。为了护照签证等事务，杨振宁出国留学的事儿前前后后拖了一年，而在等待出国的这一年里，他做了西南联大附中的教师。那时候的他一定想不到，就是这一年的教职竟然促成了他一生的美满良缘。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咱们接着来聊杨振宁先生的求学往事。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杨振宁决定在印度加尔各答搭乘去美国的运兵船。等了两个月终于等到了床位，于是他乘船经地中海、红海和直布罗陀海峡，最终到达美国。跟当年他的父亲一样，杨振宁也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他希望自己能成为著名物理学大师费尔米的学生，结果自然是如愿以偿。费尔米在当时已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之一。杨振宁作为他的学生，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两年半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又留校教了一年书。那个时候杨振宁的力学老师是当年年龄还不到40岁的泰勒教授，而他就是后来被世界誉为氢弹之父的著名科学家。杨振宁记得泰勒有一种非常反传统的性格，有时候他会在走廊上拉住你，兴致勃勃地谈他刚萌生的一个新见解。而此后不久他又毫无惧色地纠正了自己，也许在泰勒的10个新见解中有9.5个是错误的，但这对杨振宁一生的科学研究却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因为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科学研究发现并揭示真理确实需要一种异乎寻常的率真和勇气，这份勇气中自然也包括了敢于认识和纠正自己错误的大胆和自信。离开芝加哥大学之后，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研究院，在那儿待了17年，这是他生命中十分重要的17年。他在那儿邂逅了自己西南联大附中时期的学生，也就是后来成为了他太太的杜致礼。那是1949年的一次不期而遇，邂逅地点在普林斯顿的一家饭店。那一天杜致礼突然出现在了杨振宁的面前，明眸含笑地问道：杨老师，您还认识我吗？这对年轻人很快坠入爱河，8个月后他们喜结连理。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这块学术圣地中，最负盛名的人物就是被公认为20世纪科学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还有同样令世人高山仰止的科学大师奥本海姆。在普林斯顿的绿色草坪间，年轻的杨振宁经常能够看到爱因斯坦步行而来。他从来不开汽车，只有助手戈登和他一起步行。1957年因为提出了弱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现象，这个一般人听不懂的重大理论，年仅36岁的杨振宁和他在美国的中国同行李政道博士一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跻身世界一流科学家的行列。1971年乒乓外交预示着中美关系解冻在即，杨振宁立即给父亲去信，要求回国探亲。很快杨武之教授就接到了来自国务院的答复，欢迎让你的儿子到中国驻法大使馆去签证。当时中国和美国之间还没有建交，许多中美之间的重大外交谈判都在巴黎进行。就这样，杨振宁这位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美籍华裔科学家回国访问的第一人。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刚才我们说到杨振宁先生在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件有着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也影响了许多年轻学子投身于物理领域的研究。1999年杨振宁从纽约大学石溪分校退休，2003年10月他的太太杜致礼因病去世，而那一年的12月底杨振宁一个人搬回了北京，在清华园常住下来，主持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事务。2004年10月杨振宁突然给极少数的几位亲友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邮件是用英文写的，而内容大致是这样的。这是一封重要的信，向你介绍我的未婚妻，她的名字叫翁帆，她的朋友叫她帆帆，我现在也这样叫她。我们在2004年11月5号订婚。翁帆28岁，出生在广东省潮州。智理和我1995年夏天到汕头大学参加一个国际物理学家会议时碰到的她。那个会议有四位诺贝尔奖得主参加，因此学校挑选学生来做接待向导。当时还是大一学生的翁帆是我们的接待向导，那是一个只有上帝才会做的安排。智理和我立刻就喜欢翁帆，她漂亮、活泼、体贴，而且没有心机。她是英文系学生，英文说得极好。离开汕头之后，我们和她偶尔有联络。大学毕业后，她结婚了。几年以后离婚，几年以前他进入在广州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很快要得到翻译系的硕士学位。有如天意，因为好几年没有联络，他今年二月给我们一封短信，信是寄到纽约石溪，后来转到我所在的香港，也因此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逐渐熟识。我发现现在已是一个成熟妇人的翁帆，依然保有九年前智理和我特别欣赏她的率真。青春并不只和年纪有关，也和精神有关。翁帆既成熟又青春，我深信你们看到她会喜欢她。我也知道，虽然在岁数上已经年老，在精神上我还是保持年轻。我知道这也是为什么翁帆觉得我有吸引力的部分原因。我们当然都清楚地知道我们有很大的年岁差距，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能够也将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奉献给我们的结合，我们的亲人都祝福我们。 杨振宁对亲友说，他知道自己和翁帆年纪上54岁的差距，难免要引起议论，但是在心理上他已经有了准备。他也说，将来大家会知道他和翁帆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而在他们结婚多年以后，曾经一些说话刻薄的同行也对翁帆改观，给他评价很高。不少朋友都认为杨先生目前的健康身体跟翁帆婚后的照顾是绝对分不开的。在三联书店前总编辑李欣的一篇文章中，记录了他眼中杨振宁和翁帆这对夫妻的生活日常。李欣说，我们的网友们太注重婚姻的外在条件了，可是两人的年龄差距就是爱情不可逾越的鸿沟吗？恐怕也不尽然。他们年龄的差距不在于翁帆的年轻，而在于杨先生的年老。但是人的年轻和年老重要的在于心态。杨先生的心态一直保持青春不老，这是他能够吸引翁帆的重要原因。他关心社会，关注人生，对周边发生的一切永远保持兴趣，求知欲极强，还像青年人一样热爱学习。他与翁帆有着共同的爱好，喜欢听音乐，热爱文学。报纸上常常介绍说，杨振宁和翁帆夫唱妇随，相敬如宾，讲他们出席各种活动永远是同出同入，手牵着手，而且是十指相扣。这个动作被记者们敏感地捕捉到了。李欣说，如果你看到他们会明白，这个动作绝不是刻意的，而是自然而然的，发自内心的，以至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是从杨振宁和夫人翁帆共同编著的随笔《晨曦集》开始说起。大家都知道，前几年杨振宁先生选择回国和恢复中国国籍，却在网络上受到了一些人的骂声，认为他回中国是一种功利性的选择。而他晚年和翁帆的相恋结婚，更因为巨大的年龄差距引发轩然大波，攻击性的言论甚至是谣言都并不少见。在《晨曦集》这本新书的发布会现场，南开大学物理学家葛莫林教授就说到了这些无理的攻击，甚至造谣污蔑，认为杨先生应该采取法律武器。可是杨振宁本人却表示不在乎，他说，除了讨论物理，其他的事儿都不要管，我一辈子挨骂挨多了。而在这本新书当中，也收录了杨振宁在2017年写过的一篇小文，叫做《关于放弃美国国籍》，讲述了他的心路历程。杨振宁说，我是1964年3月23号加入美国国籍，当时做这个决定曾考虑了很久，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1983年在一本书里，我曾经说，我父亲到临终时都没原谅我放弃中国国籍。2015年4月1号我放弃了美国国籍，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是一个给了我做科学研究非常好的机会的国家，我感激美国。而且我知道很多美国朋友不会赞同我放弃美国国籍。我一直记得我与挚友熊炳明曾经的对话，他说，你的父亲虽已过去，你的身体里还循环着他的血液。我说，是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今天我94岁了，很欣慰，多年来为了帮助建造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友谊桥梁，曾做过一些努力。我曾经说，没有这座桥梁，世界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与安定。书中还收录了翁帆的一篇文章，题名叫做《杨振宁先生的惊与傻》。翁帆提到，在某个电视节目里，主持人说到，有人认为杨先生为人很惊， 而这和他所认识的杨先生的为人处事的态度却是完全相反。翁帆说，杨先生做人做事总是客观秉承着对与不对的原则，个人的利益从来没有在他的思考范围内，也从来没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明哲保身的态度。他所看到的杨先生不是很精，而是非常的傻。在陈希吉的后记中，翁帆也写道，陈希吉的出版又值先生95岁寿辰。先生常说他的一生非常非常幸运，与先生在一起十几年，渐渐明白了一个如此幸运的人，他关心的必然是超越个人的事情。同样，一个如此幸运的人自然是率真、正直、无私的，因为他从来不需要为自己计较得失。他本可以简单的做一位高居于科学金字塔顶端的活神仙，可是他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让他义无反顾地坚持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先生很喜欢陈希吉这个名字，因为他寄托了先生一生的期望。今天关于杨振宁先生的故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既然这本新书叫做《陈希吉》，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何炅带来的《早晨》。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感觉到刚刚睡醒的你，跟我一样不想睁开眼睛，还听见小狗在咿咿呀呀，把地上的衣服翻来覆去，感觉到阳光洒在腿上，空气中弥漫着慵懒气息。待会儿我们就泡点咖啡，喝一点清茶也可以，让我们继续开着电话录音，忘掉大家烦人手机，小小空间只有我和你，我们就是演 Romeo and Juliet， 这次唯一不同的是不会再有那次别胜利。以后每个早晨都有我和你，